娄敬，齐人也。汉五年，戍陇西，过洛阳，高帝在焉。敬托宛路，见齐人于将军曰：“臣愿见上言便宜。”于将军欲与先衣，敬曰：“臣一薄一薄献，一贺一贺献，不敢一衣。”于将军入言上，上召见，赐食，已而问敬。敬说曰：“陛下都洛阳，岂欲与周氏比龙哉？”上曰：“然。”敬曰：“陛下取天下与周易，周之先自后继，尧封之台，积德累善十余世，公刘必竭居宾，太王以敌伐故，去宾，仗马垂去居齐，国人争归之，即文王为西伯，断于瑞宋，使受命，吕望伯夷自海滨来归之，武王伐纣，不期而会孟津上八百诸侯，遂灭殷。成王即位，周公之属复相焉，乃迎成周都洛，以为此天下中诸侯四方纳贡职，道理均矣。有德则义以旺，无德则义以亡。凡居此者，欲令物以德治人，不欲足贤，令后世骄奢以虐民也。即周之衰，分而为二，天下莫朝周，周不能治，非德薄，行事弱也。今陛下起封沛，收足三千人，以至靖王，卷蜀汉，定三秦，与项籍战荥阳，大战七十，小战四十，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，父子曝骸中也，不可生数，哭泣之声不绝，伤已者未起，而欲比龙成康之时，臣妾以为不谋矣。且夫秦地披山带河，四塞以为固，猝然有疾，百万之众可惧，因秦之故，子甚美高于之地，此所谓天府。陛下入关而都之，山东虽乱，秦故地可全而有也。夫与人斗，不益其刚，辅其背，未能全胜。今陛下入关而都，按秦之故，此亦益天下之刚而辅其背也。高帝问群臣，群臣皆山东人，征言周望数百年，秦二世则亡，不如都州，上疑未能决。即刘侯名言入关变，即日驾西都关中。于是上曰：“本言都秦地者娄敬，娄者刘也，赐姓刘氏，拜为郎中，号曰奉春君。”汉七年，韩王信反，高帝自往击，至晋阳，闻信与匈奴欲击汉，上大怒，使人使匈奴，匈奴逆其壮士肥牛马，图献其老弱及雷畜，使者十倍来，皆言匈奴一击。上使刘敬父王使匈奴，还报曰：“ 两国相击，此宜夸金献所长。今陈往徒见雷吉老弱，此必欲献短，扶骑兵以争利，予以为匈奴不可击也。是时汉兵已于勾筑三十余万众，兵已夜行，上怒骂敬曰：齐鲁以舌得官，乃今妄言举无君。谢系敬广武，遂往至平城。匈奴果出其兵，为高地白登七日，然后得解。高帝至广武，设境曰：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，吾以斩先使十倍言可击者矣。乃封境二千户，为关内侯，号建信侯。高帝罢平城归。韩王信亡入胡，当世时莫独单于兵强，控弦四十万骑，硕苦北边，赏患之，问敬。敬曰：天下初定，士卒疲于兵革，未可以武服也。莫独杀父代立，弃群母以利为威，未可以仁义税也。独可以继久远子孙为臣耳，然陛下恐不能为。上曰：诚可，何谓不能？故为奈何？敬曰：陛下诚能以嫡长公主弃单于，后奉位之，彼之汉女宋后蛮夷闭目，以为焉之，生子必为太子，代单于，何者？贪汉重币，陛下以岁时汉所余，彼所显，说问位，使便是讽喻以礼节。莫独在，故为子婿，死外孙为单于。岂曾闻孙敢与大父抗礼哉？可无战以见臣也。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，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，彼一之不肯跪进，无益也。高帝曰：善。欲遣长公主，吕后泣曰：且唯以一太子一女，奈何弃之匈奴？上敬不能遣长公主，而娶家人子为公主，弃单于，使敬往结和亲曰：敬从匈奴来，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，去长安近者七百里，轻骑一日一息可以至。秦中心破，少民，地肥饶，可一时。夫诸侯初起时，非其诸田，楚昭屈景莫与。今陛下虽都关中，食少人，北进胡寇，东有六国强族，一日有变，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。臣愿陛下悉其诸田，楚昭屈景，燕赵韩魏后，及豪杰名家，且食关中，无事可以备胡。诸侯有变，一族率以东伐，此强本弱末之术也。上曰：善。乃使刘敬习所言关中十余万口，